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哈、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双十一你剁手的怎么样了？不知道你今天还安好没有？很多人在双十一的尾巴又抓住了周日啊！我相信在明天你的信用卡还款记录就会归来了啊！你的老婆大人，我相信很多男同胞也在滴血。说了这么多，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活力调频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啊，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好，我是小磊。我又从糖虎点秋香跳到了这个漫游嗨翻天。 对，没错。那今天呢，咱们是啊，李可由于生病啊，咱们的小磊辛苦， 我来带个班， 直接扛下来。对，刚才在对小磊的这个简单聊天中，我发现小磊也是个网瘾少女啊。 哎呀，给我暴露了一些什么呀？ 对，小磊跟我说他把王者荣耀。大家猜一下他的段位是什么啊、嗯、而且跟大老师的段位好像 尽管往大了猜 对对，好像很一样。好，那也就带出来了咱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啊，也是咱们的帅气啊，这个大气啊，发型又发生变化的这个玩策论的创始人大能猫大老师，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玩策论的大能猫。 好，哎呀，大老师，你现在感觉我们直播间的气氛火热吗？ 相当热，我看 主要是温度太热。 对，你形容一下咱们现在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些人还说咱们直播间20多度呢，说这不太现实吧？ 现在的感觉就是吊炉烤鸭、烧鹅、 烤鸭， 嗯， 就和外面反正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哎、没错没错。然后小磊，其实你就更有这感觉了哈。你说我们大老师是刚来， 对， 你已经扛了起来。 我已经在下午过了，一下午过的都是夏天。 哦，你说你还里外穿 两件，我还穿了两层、嗯，我下次一定穿短袖和背心。 好好好，但是不能脱啊，这个，要不然等会儿就事故了。 想多了想多了。 对对对。好，咱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呢？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咱们这个标题叫平民也能变土豪啊，是吧？这稍微有点激动啊，这你看这一下激动、嗯。其实大家从字面上理解哈、啊，突然今天好像是一个致富经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哈，今天呢，就是咱们就是尤其叫大老师来，咱们就要研讨一些这个商业上的运作。 哦， 因为小磊你可能不熟悉大老师、啊， 对对对， 大老师对于这种商业上的运作，你知道吗？ 真的吗？ 啊，整体公司啊，管着这种企业，你知道。 大老板 人生赢，对大老，所以他对这种运营模式聊这种话题，一定要找这种资深人士，他往往能看透。 那我要学习学习了 啊！对对对，但是今天不是致富经，可能让很多屌丝们有点失望啊。这主要是今天是这样，就是最近啊，我发现一件事啊，在很多的平台上啊， 嗯、 这个原来呢是比如说啊，大老师， 嗯， 现在观看咱们直播，有人啪刷个游艇啊，我看有没有，有人刷个小电视在 B 站，我看看。啊，这个土豪可能 没有人刷， 对，土豪可能 还没出现，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这样啊，或者有些我不懂 B 站上面有什么充值能体现身份啊、 嗯， 反正很多直播平台能充值，但是那些充值啊，我觉得咱也就看一看，因为一个月基本是我所有吃饭的钱加起来充一个会员啊，这种啊，有人送礼，哇，丫丫还是你土豪啊，谢谢谢谢谢， 嗯， 啊，这厉害厉害 厉害。 然后呢，就是有时候呢很贵。但是我最近发现了，在某平台上面，居然一个月充70块钱也能当一个小贵族， 为啥呢？ 哎，对呀，我也像小磊一样的疑问，怎么能给我们这种啊这种很好的这种体验呢？大老师， 嗯， 你觉得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商业机构来说，就是他们的很多定价策略或者行销策略面前，普通的消费者那反正都是你花钱嘛，这有什么对吧？好不好之说呢？ 哦，你看，要不大老师就是做生意、做买卖的，你瞅见没 有？ 有 研究， 对，都是你花钱管的，是不是？ 就是花多花少嘛， 花多花少。好，音乐停了，咱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动态大神，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磊。 是，再次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玩策论创始人大能猫大老师。 欢迎 Hello， 大家好。 啊，这个大老师啊，咱们刚才其实说一半啊，让片花给打断了。 嗯， 就是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些平台比如说弄这种贵族啊，或者说有些手游像你充很多的钱才能很厉害啊。 对。 但是现在为什么他们就像某平台就是突然一下吹出这种一个月充70块钱， 就是很少的钱，就 对，比较平民向的。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回到游戏来说的话，已经非常非常常见了。像过去的话，像很多不论是就是页游、手游，他们都会有那种所谓的就是一元起充， 啊、然后就你说只要你 一元礼包， 对，充任意金额你就是 VIP， 是 对，然后只不过是伴随着它后面的各个等级的提升，你需要充值金额其实是一种指数型的增长， 是、 嗯、对，然后呢直播平台来说的话，只是因为他们确实是迫切的需要更好的业务增长点 啊、 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像很多直播平台去尝试了越来越多的那种可能的业务范畴，比如说跟就是签约主播，其实很大程度来说他们还是需要有人去给主播刷礼物， 是 对吧，但是然后刷礼物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那彰显身份贵族嘛，因为、啊、 对 因为大部分人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啊、比如说 太对了， 对他不知道，对他不知道北京对吧，就是那种深宅大院的里面藏着什么样的会所， 对，尤其像我这样，我跟你说啊， 好吧， 三十多辆劳斯莱斯跟你说都 真显不出来，是吧， 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啊， 都是 人造皮肤， 就过节时候需要烧的那种车吗？对吧？ 好，接着接着， 以下都是幻想，以上都是幻想。 对，接着接着。 对，然后其实包括甚至包括就是说，那就是怎么说呢？以前我有一种想法，其实现在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吧，就是 嗯、 一个人他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互联网上，那甚至包括他在当中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包括金钱， 是 那么说明他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没有那么的。 嗯， 就是 明白， 对、嗯，然后就他需要另外一个方面去找补回来， 充实回来，嗯， 对，然后就是所以说，看很多人他可能在游戏当中是非常厉害的大佬， 是， 然后呢，在过去来说没有直播之前，他可能慢慢让自己当工会会长， 嗯，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就是他可能有一种能够让自己的技能变现的这样一个能力，但是放到所有的就是互联网受众或者玩家群体当中呢，这样的人依然是少数， 对， 对，每天有无数人在直播，真正你说。直播间能过千的能有几个， 是 你看现在咱们直播间你看1200多人了、 嗯、 好，非常厉害了啊， 大家都是开玩笑说什么首充宋赵云，这不是咱们玩的游戏 对 你说赵云这英雄我真是玩不惯啊， 我也是， 大老师呢 我用吕布的 啊，就是挺厉害的人物啊，我就用一个什么小鲁班啊什么 啊，你喜欢玩鲁班啊， 对， 我也喜欢玩鲁班， 我就鲁班玩的还比较可以了，还有芈月、 啊、 但其他的真的是神坑，不敢随便玩 芈月， 芈月是哪个？ 吸血的那个， 对， 就是能遁地，特耐打那个，是吧？ 遁地， 对，他的那个大招是，就是相当于在地上， 你玩没玩？ 那叫遁形， 土行孙， 遁地是土地公吗？ 对，sorry， 你看扯远了啊！但是大家说这个都算是刚才大老师说的这种首充就送， 嗯 啊，算是贵族啊。其实呢，你说这件事儿，就是说啊，可大可往小。你说往小了说吧，其实就像大老师说的，这不过就是一种啊手段， 对 吧？一种经营手段。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往大了说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就变成一种他的一种营销策略、 嗯。 你像很多现在咱们线下一些实体店啊，有些就打着精英营销。 嗯， 比如说人家目标人群瞄的就是那些挣10000以上的白领，高端白领。 挣一万以上就高端白领了 啊？那可不吗？ 哦， 在北京来说， 北京算了吧， 中等是吧？ 那 不太清楚，我也不太清楚， 各位领导，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行业怎么也算高端白领吧？哎呀，卡住了啊，不好意思。 嗯、 然后、啊，对，然后呢是这样，你看啊，那挣多少钱算高端白领啊？ 嗯，就是去 10万8万， 就之前我 小磊，小磊你这 我还作为一个大学生，作为一个幻想， 就是我反正是见识过，就是之前。就是公司在去做融资阶段的时候，去国贸，然后就是见一些老板嘛，然后在那边跟另外同事吃了个早餐， 嗯， 然后早餐干、 啊、大老师习惯好，早睡早起啊，吃早餐， 没就人家上班早嘛，或者说就是赶在人家大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赶紧去嘛， 明白， 对吧？然后那顿早餐就我们两个人就干掉100多。 早餐100多，太奢侈了。 没有办法，因为 游戏里充好多钱。 因为你在周围，你国贸，你可能看见推着三轮车卖鸡蛋灌饼的阿姨吗？不可能。 对， 还是那接地气儿。其实买个烧饼什么的。 对啊。 然后是包括说，后来还有约一些人，比如说在外交公寓那边。 嗯。 然后 您听，大老师去这地儿、 嗯， 我也很后悔去啊。 外交公寓。 嗯。 A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Your English is good.、 Pretty good. 然后在那边就吃午饭 啊， 然后就是沙拉。 哎呀， 就68块钱， 这沙拉里边有鱼吧？这是 有鱼，但是那边其实消费的主要还是外国人为主嘛。 啊、 嗯，对，然后但是就觉得哇，天哪，活不了了，活不了了， 高端大气上档次， 对， 然后就其实所以说你不要想就 OK， 说抛开这个就是 抛开这个， 就是，但是说这部分消费群体，他可能针对的一个是外籍人士，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像国贸，他可能做金融的， 是、 哎、投行， 是、 嗯、对，然后所以说他们的收入会比较高，所以那边的地价也很贵， 消费也高， 对，你也在那边开餐厅的话，或者说你经营一些商铺，你 租金也是天价，所以说你、 哦、 你提供的服务和你的商品必须价格也能够维持到你的就是你的店铺的运营。 你看，这就是咱们说的有一类商家就是针对这种，这叫精英销售吧。 对、 嗯、 他宁可卖一个，比如说他这会员是10000起征，他也不卖10个100的那种。 是是是。 但是呢也有一些商家呢，比如说就针对这种平民策略啊，就是我哪怕走量， 对， 我这一个东西可能就10几块钱20块钱，但是我走量， 对，薄、 啊、 利多销那种、 那个、对、 嗯、 所以其实现在直播平台我原来以为就是走精英，结果现在出来 直播平台它什么时候精英化过呢？ 哎，但是它原来就彰显身份的都是 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互联网新的技术的诞生都是依托于色情行业的传播 啊 然后呢，所以说像不论说像 YouTube 或者优酷这种就是视频在线流媒体 是 观看，包括在线支付都是因为对吧，然后远在大洋彼岸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美国对吧， 是 他们需要就是有人需要想在线看这样的内容，然后人家还但问题不能你白看我得收钱嘛，所以说慢慢就视频流媒体技术逐渐成熟，然后慢慢线上支付成熟、 哦、 包括直播其实也某种程度来说也依托于就是色情行业的一个发展。那其实回归到国内来说的话，其实你看它针对的主要初期的主要人群，一个是秀场， 是 吧，主播美颜一开啪啪，然后开始瞎唠嗑聊天、 嗯、大老师你这车开的可以啊，怎么一开就啪啪就、怎么这是效果音、 就不要强调这些细节、啊、 好，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比如说游戏主播， 是啊、哦、游戏主播算 对 一部分。 那你问题是你不论是看秀场直播的人还是说看游戏直播的人，他们怎么可能会就是大部分情况来说很难属于所谓的传统意义上讲的社会精英人群。 是， 对，然后呢 社会精英人群这会儿应该在上班啊加班忙、 嗯、 对，而且就他们可能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带给他们的满足感已经非常高了，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去就是再把时间花到就是直播这个事情上。 明白。 反正再说了，真正有钱人谁去看秀场女主播呀。 那、 啊、好了 啊 好了，点到为止，点到为止，还是大老师，你看见没有，小磊？ 嗯， 大老师套路真见多识广啊。 这个走过去的路就是套路吗？ 对，走过最高路就是大老师的套路啊。其实呢，你说这样，其实大老师说，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直播平台，包括游戏、 嗯， 还是依托大量的这种平民，包括一元起冲这种，是吧？ 嗯，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包括就是比如说其他的直播平台，某鱼、 啊、 对吧？他们尝试说通过他们的直播，然后去销售游戏。想变成一个游戏的那种分销平台、 哦、 像 Steam 这样的平台、哦、然后很明显目前来看不是很成功、哦、 对， 然后所以说现在来说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看到手游的一些推荐入口， 对对对， 嗯，为啥呢，对吧，就是用户的消费的能力，他就是和消费习惯已经决定了，就是你有什么用户就决定了用户能在你平台上产生什么样的消费 啊、哦、 对吧，你这么说吧，他不论是斗鱼主机区或者说像一些单机区的主播的人气，你跟那些比如打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的或者说其他游戏的比，那天壤之别， 嗯， 对吧，然后甚至还不如说那种就是夫妻俩烤串的吃火锅唠嗑、 哦、 还不如那种直播间人气高， 嗯嗯， 是， 对吧，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需求了、 嗯、 另外就是包括很多早期的时候说为什么说很多人需要直播对吧，看直播是因为说他们平时白天工作很繁重对吧，就是在上场现场、 嗯、缓解一下压力， 对，然后回来之后你就不要再看那种什么比如说像白天讲台呀、啊、或者态度演讲啊、 嗯、 或者公开课这样内容了， 是是是是， 看看直播嘛，看看美女主播或者看看打游戏、 嗯、 对啊，反正游戏我也玩不了那么厉害的、 嗯、 我看一下总好吧，过过眼瘾、嗯、那还是地方就这大部分这样的人群他的消费能力也就是 嗯 也就会到某一个天花板某一个上限， 是， 对，所以说那直播平台其实现在来说他们竞争已经到了一个中后阶段了， 是， 不论是某鱼某猫对吧， 对， 或者是其他的，他们到最后其实 厮杀到最后， 对，再去烧钱投入的话，不去拼营收，不去拼利润、 嗯、 那他们未来不论说是上市也好或者说争取下轮融资的机会也好，其实都会非常非常的 困难， 因为他可能融了很多轮、 嗯、 他们再融资可能就是几亿几十亿的级别的规模了， 嗯， 那怎么办，因为他每年会花很多钱去签主播，花很多钱去购买服务器和流量， 嗯、 然后甚至包括还有就是各个，因为他监管部门的一些各个方面都需要去打理去疏通、 嗯，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压力会非常非常大。 明白。 过去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市场在快速的增长之后，比如像是，打车对吧？滴滴快滴， 对， 然后烧钱烧到某种程度之后，两边投资人说 OK， 不如合了吧？ 嗯， 那优酷土豆也是两家都上市了，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嗯、合了， 然后最后也能合掉退市合掉，然后到最后优酷一个上市公司被阿里全资收购， 嗯， 嗯，就等于说很多行业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风光，它背后为了高速的增长，不论是用户规模的增长还是营收的增长，它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 明白。 对， 我觉得啊，大家今天这样，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问大佬。大佬，你那儿能看见弹幕是吧？ 能。 大佬，你就随机看，因为我看弹幕老得回头，你知道，这脖子容易扭着。我就问那个小磊啊，你看大佬刚才提出了三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学习的地方，泰的公开课，还有这个，哎，还有一什么？ 咱讲讲，那个不算 啊，对，还有一个公开课，这些你平常看吗，小磊？ 我高中的时候经常看， 哎呀，那你很先进，高中时候 提升一下自己吗？就是百家讲坛啊什么的，就是讲历史嘛，有时候 是 历史课上听不懂或者是没听进去，就回去看一集， 而且特能侃是吧？那个， 对，就是讲的还。嗯，反正那会儿听的还挺多的，但现在大学来说，我觉得看的是真的是少之又少。 是为什么呢？忙了，恋爱， 不是吧？ 谈恋爱， 不是， 三件事：游戏、恋爱、睡觉， 还有学习呢。 啊、对不起， 我是一个正能量的主持人，好吗？ 你说真是，你说最近有一个孩子总说啊，在给咱们这个漫游嗨翻天发那个私信，说呢，说主持人，我最近被我爸表扬了。哎，我当时很好奇，上微博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我跟我爸说，我从来不跟这个学校的风气走，就是说大家比如说跟波哄。大家都去喜欢那个，我也喜欢，我就有自己的观点和这个。哎，他爸说你很有思辨能力，儿子说那你最近不跟学校哪股潮流呢？他儿子说我不跟上他们的学习风了， 特立独行。 对，后来我就问了他，我说你是来讲段子的吗？ 你的段子少， 应该是这个逗的这听众。啊，然后其实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也就是在想，还有一种心理啊，在上半场最后时段也是让小磊和大老师给分析分析。 嗯， 你说啊，原来咱们讲的这种你冲的越多，或者像手游那就无脑冲嘛，这玩意儿你冲的越多越能彰显你的在里边的地位，但是现在呢，你说虽然也开通了比如说1元冲啊，什么10元100呀、啊、哪怕就是说低到1000以下嘛，总不让你冲，这可能都算是平民级的，但是平民毕竟抵不过人家冲比如说5000-600010000的，那为什么还会有平民去冲呢？因为你打不过人家，到最后 是这样的，就是那很多时候人消费是有一种快感的，就每个人就是说，其实你人为什么会有快感？ 比如昨天双十一， 就人为什么会有快感？其实就是说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嘛， 啊， 对吧？然后所以说就是，但是每个人他获得快感的点不一样，比如有些人他非常容易生气发怒， 是， 就他因为他的痛苦会 怒症， 就是这样，因为痛苦会刺激他，比如说像有时候你比如你特别忙特别累的时候，一直在干活，手被划伤腿被划伤，你不知道，突然等你闲下来的，等你闲下来突然发现哎开始疼了。 是，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在那个时候，你进行那种高度集中和紧张的时候，你大脑会分泌物质，然后去阻断这个疼痛。其实就跟就是所一些就所谓就是麻药道理是一样的。 明白。 那有时候有些人他比如说他高度愤怒或者痛苦的时候，他大脑也会分泌一些物质，然后呢会产生一些愉悦感。所以有些人他比如说就是他特别容易生气，特别容易发怒，或者特别容易伤心流泪。 是， 他其实都是一种不是有人分析说林黛玉的那种性格，其实也是某种就是对于这种感觉会上瘾，因为他会有一分泌一些东西会有快感。 对， 那 依赖了。对，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通过一些其他途径去释放，比如说游戏，因为游戏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你高度集中的嘛。 没错，没错。 对，然后呢，你会产生某种就感觉会爽，那看书就不行，对吧？哎呀，什么东西？ 看书。哎 呀，对，然后对，甚至包括说购物也会有， 是， 对，所以说包括还有一种参与感，就是直播间那么多人，比如他有很多人刷弹幕或者怎么着，但是你最容易记住的还是刷礼物的。当有时候很多观众或者说用户他们特别喜欢某个主播的时候，他们希望主播能够念出他的名字， 是， 就是谢谢， 很有存在感， 对，然后对吧，谢谢谁刷的游艇，谢谢谁刷的火箭， 那个对， 谢谢谁刷的佛跳墙，谢谢谁对吧，刷的小电视， 对， 所以说他们有时候会比较在乎的是这样一种感觉， 是， 然后呢，但是同样级别情况下，就是同时有人刷两种礼物，一个小电视，一个是瓜子儿，你肯定还是会更喜欢更能记住刷电视的那个人 啊，因为金额大是吧？ 对呀、啊，所以说，其实啊，就是说 是有种购物的这种。 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就是那我最起码来说，我刷了你一把瓜子儿，跟刷电视的人对吧，同时出现在了这个上面， 一眼就看到电视了。 那但虽然电视可能会对于主播来说更嗨一点，但是 明白， 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或者对于这些观众用户来说啊，对于他们也是一种刺激。 是。 对， 好，没关系啊，咱们直播间的听众，你不送，只要发弹幕，我都爱你们。 是的，爱你们。 说到，其实刚才大老师说到这购物的快感啊，我就想问问这小磊，刚过去一个 刚做完手。 对，你平常咱们先聊远一点啊，你平常在这个购物啊，在逛商场的时候，女生买东西是不是就有一种快感？哪怕不买是、 啊、 都有一种快感。 就是女生在购物的时候，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吧，就是自己非常的开心。就是特别是在 这一种很难理解的这个， 就是特别是在那个心情不好，比如说和男朋友吵架，或者是有什么、烦心事的时候， 反正你和男朋友吵架了，就要让他的卡也吵架是吧？就要让他的卡也哭泣。 对对对，差不多这个道理。 对对对， 主要是就是在商场里，现在不是一般都在网上买的东西多，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商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就是 因为有服务， 翻衣服，对，服务是一个方面，就是你在找衣服、拿衣服、试衣服的时候，都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 很愉悦、而且还有人旁边跟你唠着，潘小姐你穿着，哎呀特白，哎呀腿撩鼻， 就感觉自己那时候就是一个仙女的那种。 但是你说现在网购啊，啪啪一点，啪就一盒子送门口，这什么买的衣服吗？一打啊，就是这样。 不，就是这样的，很多人他的快感是来自于就是付款的那一瞬间和收到快递的那一瞬间， 拆快递的 拆礼物的， 但是很多人是买完之后收到之后拆都不拆。就收到就很爽了，但是拆完之后、哎、然后快感就开始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这是因为他没有选对正确的店、 对 不对？ 对、哎、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吧， 买家秀和卖家秀不服。 对 啊，其实那小磊你双十一怎么样，有没有买什么？ 我双十一没有买太多，也就发货的代发货四个，代收货十二个吧。 能大概说一下涉猎了什么？ 有鞋子，有毛衣啊、然后还有，因为我是现在在外面自己住嘛，然后买了一个锅。 哎， 锅很漂亮。 田老师，这个很奇怪啊！你先说，你先说。 就是本来双十一之前可能没有想到要买这些东西，但是双十一来，什么东西都想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买了一个锅，买了一个电热毯等等。 我之前看到一个大数据啊，双十一啊。囤的东西有三样达到了顶峰。一不难理解，抽纸啊，这类东西其实不难理解啊，像大箱成箱成箱的抽纸，我其实也不知道大家买的干嘛啊，就是很奇怪。 你每天都要用啊， 很奇怪。第二就是卫生巾啊，这个我也很奇怪，你这玩意儿囤什么？你这是 因为这两种它的这个保质期很长嘛，反正早晚都要用。 明白。那你说这俩也算是能理解啊。排名第三就是锅，这我很不能理解。 还站的一样。 对，你真是，不是我问的，大老师，你双十一没买锅吧？ 没有，因为就是锅很难烧漏吧？ 啊， 就是锅它就很难坏吧？感觉就是， 哎是，但是你说这个数据就让我很好奇啊！你说咱了为什么会双十一大家都想买锅呢？ 因为便宜吧， 很奇怪、啊。 就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比如说像居家主妇这种性格的话， 是， 他对于一些他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到的物品，锅碗瓢盆 是， 会有某种奇怪的偏好。然后特别是像，其实厨具、厨房用品，它的这个行业的竞争其实非常激烈，而像，但它的本身的利润空间又很大。 是， 那像比如说某特别卖的比较便宜的那种品牌，就是锅、啊、叫什么，就什么崔大黄 啊，我就买的这个、 对吧？是吧？是，其实他 不是戴老师，你怎么日常用品那品牌都记得出？ 这个是 真是一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 是因为他在就是说这厨具这个品类当中，他把他的利润空间压得比较薄 啊、 哦，对，所以说他也愿意走量，然后这时候就比如说你双十一，不论是说在京东也好，天猫也好，你买了很多东西，突然有一天。然后你看到他的这个产品的推荐，因为可能是浏览其他像类似的商品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看到哎有锅，然后发现它比什么苏泊尔啊或者是其他品牌的锅要便宜一半，甚至说它只有它原那其他品牌价格的三分之一的时候，难免也会心动，会发现大锅里面套俩小锅，我的天哪，这是一家三口凑齐了， 然后买一锅等于买三锅， 对啊，你这时候你说就是苏泊尔你买一锅可能要300多，然后这个然后人家崔大黄这三个锅100多， 哇， 怎么办？这其实你根本不需要，知道吗？买回来泡脚吗？ 买回来真不知道干嘛用。 对，但是你还是会买。 对， 这 也觉得值啊。 对，这也是，其实它跟那个直播平台你说就70多块钱买个贵族性质是一样的， 一码事儿是吧？ 对、 哦，就是那种心理。 哎呀，终于圆回来，累死我了。 哎呀，大老师， 这是从双十一说到锅，说到这个，这个说回来了， 但是很圆满。大老师解释这个心理，反正我是都懂了。 对 对， 我不知道大家都懂没懂。啊，大家不知道这个双十一有没有买锅？泡脚 杯，我的朋友用锅泡脚。 对，还有人开车什么，一看纸巾就知道单身，不知道这什么，这为什么呀？真是很奇怪啊！这个丫丫，你现在说话真的这个很奇怪啊！这个双十一再给大家最后还有一分钟，分享一个很逗的一个小数据啊！双十一呢最贵的一笔订单啊，出自这个贵州。 最贵的？ 对， 几位数呢？ 上 亿， 哎，不是不是，那是上千万。 嗯， 买的什么呀？ 但是1700万人民币。 如果说一个人他的流动，就是他可使用的流动资金上千万的话，说明这个人就是其他的资产加不动产是过亿的。 对，起码过亿了。 厉害。这个天猫呢当时就公布了排名第一的百家，就最大额交易 免单嘛， 最大额交易1700万，这个 送一个 免单是免单的。 然后呢贵州的这个人他买了一个什么呢，那个叫什么呀，我还真不太了解，什么丁的一个什么马丁，一个牌子的一个游艇 啊， 什么顿丁，那叫什么，那个叫 你说阿斯顿马丁，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不明白贵族的这些、 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 阿斯顿马丁， 哦，阿斯顿马丁的游艇啊，买到啊、哦、行啊，半点信息时段 回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欢迎回来，在周末的晚上，双十一的最后一天尾巴，不知道你是否还在 双十一最后一天的尾巴 啊？对，这就因为有人说昨天双十一嘛， 对， 今天是周日啊，还可以购一天物。 对对对， 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啊，这个有点硬啊，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小磊。 没错，介绍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玩策论的创始人大能猫大老师。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能猫， 欢迎小老师。 哎。这个大老师很多人就路转粉啊，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小磊姐姐长得好韩式、啊、 谢谢，爱你哦。 对啊，三娘娘 咋了黑了。 哎，对，这个咱们刚才说到一半啊，就是那个刚才那个买家啊，1700万买了那个丁的那个游艇，后来呢，对，后来呢就是这个爆出来了，爆出来之后呢、那边就天猫国际就确认人家呀，就是在这儿开个店，没想到能有买家真正买，人家就是想做个宣传的窗口。 嗯， 结果你这边确认呢，人那边还是在凌晨，你知道吗？ 还愁着怎么发货？ 国外人那边还在睡、 啊， 就打个电话确认一下，问到底是不是确定。天猫这边赶紧打个电话给买家，买家确定，然后说那给您运哪儿啊？你知道贵州吗？地势险恶、是吧？山区啊， 那贵州它的井放哪儿啊？泡澡盆里吗？ 不好来一句，先拉我家吧。 哇，盖一个这个泳池放游艇、 这就我这鼓掌了啊、这就鼓掌。再看看我在双十一买的那些不足100块钱的小件真是不足以晒出来了， 你是平民吗、 对对对，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啊，我都刚才问了大老师，大老师这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能力啊，都是通过读书来获得的、是不是大老师？ 是啊，那不然看新闻联播没有知识的、 这位、这个大老师你一般说，哎，你双十一刚才我问了吗？有我买过什么吗？ 嗯，买了个棉外套。 你还用去买棉外套吗？ 因为我们店里不卖啊。 生产 哦，你可以扩展一下业务嘛。 主要是一个扇棉外套这个东西吧，它单价比较高，对吧？然后我们现在这就是小本经营，暂时不考虑。 没有买明白。 对，然后所以说买了个比较大的长的，然后话就是穿上去它就是棉外套，对吧？然后就是躺下去它就是棉被子。 是是是， 一多用啊。 对，其实在我印象中啊，我觉得大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的眼光，很独到。我觉得大老师在买东西的时候也很有自己的这种眼光，就是他大老师能知道，就是说比如说这都是耳机啊，有一些就需要，有一些不需要，有一些好，有一些不好。那边大老师比如说在平常日常平滑游戏，他又很有自己的眼光，很独到。 我就很羡慕这种技能，因为我一般买东西都买的非常鸡肋的东西 啊。是大老师，我觉得你今天啊先给咱们分享分享，你这个有什么最近值得大家购入的这个游戏外设，还是有什么 游戏外设呀？就是这样的，就是游戏外设这个坑尽可能不要入，因为入完之后你后面就什么都填不上了。 哦， 对，包括很多人比如说开始玩机械键盘，很多， 哎，对 对 对， 入门的时候去买轻轴，就觉得我买个机械键盘它一定要 咔咔咔， 对，它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它是机械键盘。对吧，然后一定要 RGB 的灯，对吧，很多人那就到最后说为什么晚上睡不着，因为键盘灯太亮 了。闪闪。 对，然后问题是你买完机械键盘之后，很多人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哦，很多人说轻轴是不是太肤浅， 是 然后 往深入了， 对，要换黑轴，要换红轴， 哎， 对吧，让它键程更短，更轻，更软。那问题 OK 好了，你换了一个特别厉害的青轴或那个红轴或者黑轴键盘之后，有一会儿有人跟你说，然后他你需要去那个玩键帽， 哦， 对吧？然后呢， 键帽， 对，然后 再给你慢慢讲，小磊。 哎呀，我有点懵。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键帽它是定制的 3D 打印的，有些它是那种，哦，有是铝合金的，然后或者， 啊， 或者其他金属材质不锈钢的，那完蛋了，到最后 坑完了。 对，然后而且很多定制的键帽它是按个卖的。而一个全键盘是104键到108键。 哦呦， 啊，对吧？就基本上 就是对你自己估算一下你的财力啊，我觉得就好了。 然后包括很多人买鼠标，一开始可能是双飞燕，对吧？慢慢玩到后来，也听有人说什么品牌比较厉害一些，雷蛇，对吧？就雷蛇不行，也是 太雷蛇不行。 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因为鼠标也在亮，对吧？然后最后，比如说，那你要没是其他牌子什么美洲豹乱七八糟的，然后到最后鼠标它又能烧进去1000-2000，甚至更高的钱。 对。 然后呢，这时候怎么办？买耳机更可怕了。 完了，耳机就是深坑了。 对，然后你说买小米，对吧？什么都那个小米耳机，那完蛋了，被人骂死了。 对， 那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就说，那要不然买 Beast？ 那很多人说，哇靠，就是这种，就是拿去装叉的嘛，不要买，对吧？然后怎么样？除了贵什么都没有，除了好看什么都没有。那我就带着给人家好看，怎么了？对吧？那不重要，对吧？那你必须铁三角，你必须3SR。那这样的耳机。那你只是买入耳式的又不行，对吧？你要买 头戴， 对，买头戴，然后这时候 OK 好了，1600块，然后2000多、3000多、6000多、10000多， 对， 你感受一下吧。监听机耳机，你不知道你在听什么，你听什么能用监听机耳机听，但不重要，对吧？然后就反正火力发电跟合力发电听到的音乐是不一样的啊。反正我说我是木耳听不懂，反正我觉得耳机过1000我就够的了。 对，小磊，你是不是刚才听完这些外设装备，作为一个女生，稍微有点懵， 有点不了解，就是能够听到键盘啊，还有什么耳机什么的，这些倒是。 就是你觉得键盘在耳机，在你的印象中，是不是就是一水的一样东西？ 没啥区别啊，我觉得什么牌子不重要，能用就行。 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非常健康的一种消费习惯。 是的，理性消费哦。 对，但是其实这样的，就好像男人也分不清，对吧？就是 化妆品的这个牌子价钱啊， 唇膏。 那这么说，我好像懂了一些什么。 唇膏什么？ 对啊， 唇釉 140，哎呦， 唇釉、唇膏、 啊。对啊，就好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面大王不也是抹 ？SK2 也是抹，万紫千红也是抹， 啊。那这么说，我好像懂了，为什么要这个加那个键盘？ 小磊，你买那么多化妆品要干嘛呢？ 嗯，美啊。 就是买那么多不同类型的是干嘛呢？ 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 哦， 对吧？那嘎了油不一样抹吗？对吧？怕什么呢？ 好吧。 对，这说到我这看过曾经一段子啊，说男生就问女生。女生就问男生，先是说你玩儿什么，冲那么多皮肤干嘛呀？ 对呀，我也不懂。 哎，对，男生就问女生，那你买那么多唇彩，买那么多包干嘛呀？然后女生就理直气壮回答，我搭配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衣服啊。 男生说什么？ 男生说我皮肤搭配不同的心情啊。 对啊，你到底是阴阳师的狄仁杰呢？对吧？ 对， 好吧。 这大概给小磊讲一下啊，这机械键盘是什么呢？ 机械键盘我知道。 就是 就很小那种， 对对对，打游戏那个手感好是吧？ 对，我还曾经百度了一下为什么要有这玩意儿出来啊，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啊，在办公室啊工作啊这种时候啊，更有这种打字的这种让你产生一种爽感，你知道吗？ 就是你同事打你的时候也很爽， 咔咔的，你知道那个？ 知道为啥我知道这个机械键盘吗？ 啊，为什么？ 因为我男朋友也是打英雄联盟嘛，他有 哦呀专业选手， 专门买这个键盘，然后就跟他。 那你晚上不踹他吗？这晚上你能睡觉吗？ 语音聊天，然后他就打游戏，我就在旁边听，然后我就听着键盘声入睡， 跟打字机一样是吧？ 有点催眠的作用，突然。 但是其实经过对吧精密的对比，发现买什么牌子的机械键盘跟打的好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对， 请大家理性消费。 就等于这个长得好不好看跟化妆品没有关系一样。 这就不要说太伤感了这个话题啊。好，咱们也是跟大家再普及了一波这个理性的这个消费的事情啊，没错啊，咱们再回过头来说啊，其实大老师呢最近也是这个经营啊，又开创了新的这个业务，是吧，大老师？ 就是我们已经离最开始的主营业务越来越远了， 越来越远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大老师这个最近这业务非常好啊，出来很多定制的，包括这些服务啊，无论是从衣服啊到这个啊，这个还给我展现了最新的这个作品相框。是吧？还 不是相框，是里面的，就是 啊里边的。 其实我们是因为想要就是把一些店铺的优惠券，然后给玩家，然后但是我们如果说去找印刷厂去做那种明信片的话，那当我们的比如说就运营策略就非常不灵活。 我明白。 对，比如说有些玩家，因为我们希望是玩家。就是衣服上印的什么样的印花，我们会配套的给他一张卡片， 是 然后卡片上除了有他喜欢的游戏的角色或者游戏的画面之外，还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扫一下是我们店铺的一个20元的优惠券， 是， 而且会伴随着我们可能之后的一些运营的一些活动，然后逐渐去做调整。但是印刷厂一聊就是，要不然先10000张起印呗， 哇， 哦，那算了，那起用完呢， 10000张起印啊，都是走。他要走大的那 对，然后所以说最后一咬牙，这京东上买个 App 生的打印机，然后分24期慢慢还呗。 哇， 24还2年。 那就是没事，就是每个月就还一点钱就可以了，因为打印机才1700多。 我以为这个打印机多贵呢。 没有， 吓我一跳。 对，然后那大老师，你觉得啊？你其实你自己都开这种商家哈、啊，你觉得你是主营那种，我一件卖死贵。还是大多数走平民向的这种消费，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也算是因为一开始没有去做过电商，也开始逐渐的去探索去学习， 是 对，然后呢一开始的话是我们希望呢是去经营一些比较个性化的，然后呢能够让它的，而且是因为刚开始做的话其实利润空间没有想象那么大，因为你的销量不是很高的话，你的供应商也不愿意给你很好的价格，对，然后呢包括我们去跟很多服装厂去谈，就是能不能把价格再压缩一些，然后甚至包括印花的部分，我们之前去就是它的热转印的部分，然后我们去选了一些，这就是价格比较就是放在终端的那种热转印纸， 是是是， 但是就洗完之后它可能会皱，可能会掉色，然后最后我们没办法全部去换了最贵的热转印的纸 啊、 哦、对，所以说它的就整体的成本就不断的在堆加，包括我们最近快递一直在发顺丰啊，然后，所以说， 然后你是觉得你是要针对这种一件卖很贵，还是说大多数的？ 其实我们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游戏玩家这个群体之前他并不是一个，其实以高中生和大学生为主，或者说以中学生吧。 嗯 啊，虽然小学生也在玩王者荣耀吧。 是是是， 就是我们就倡导，就是说，就是大家。太小的孩子就是多睡觉的时候，我们就从16岁为界限， 是、 嗯、 高中生、大学生为主。 嗯， 那么这个群体的话，他们的其实整体的消费能力并不是像什么那种说对上班族也好、 嗯、 或者白领啊消费能力那么强。 嗯， 但是呢，因为年轻嘛，所以说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个性化的需求在这个部分。嗯，所以说一开始的话，我们就说，那既然提供有别于其他商家的这个服务的话，那我们能不能把整体的价格稍微再往上拔一点？因为毕竟我们衣服是选的最好的布料， 明白？ 对，然后呢，包括我们在印花的部分呢，我们也把它就是尽可能做得更好。那有一段时间，每天就跟做实验一样，然后这不同的就是印花技术，然后我们去放在洗衣机、 啊、 去，比如说去甩干之后，用热水去洗，然后呢、 啊、 去烘干。那它会不会掉色，会不会皱？然后呢，试验过很多次，然后衣服也印坏了很多。那最后， 这个、对， 那等最后差不多这个部分是可以卖给玩家的时候， 是。 那其实它整体的成本已经非常高了。 对，那你这种还卖得掉吗？针对平民这种， 那是所以说，问题是，所以说我们就尽可能想办法去，不损失质量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去逐渐的去调整价格。比如说双十一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经营了不到两个月，超过刚刚两个月的店铺，然后呢，就是其实销售额才就是4000多块钱， 那也很不错了， 也还可以了，对吧？ 毕竟你也不是卖黄金 啊，那这个没法比。 然后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考虑说通过之后的一些运营手段，比如说把价格的逐渐的去降下来，然后给更多的优惠的空间，让更就是去争取更多的消费者。 明白。 对，因为还是要游戏玩家这个群体数量非常庞大， 是， 但是消费能力其实它是有非常明显的天花板的。 是是是， 即便上班族，你就是大部分男性来说， 别说了啊， 对， 太伤感了，这 戳到了许可的心。 因为之前不是那个统计说男人的消费能力是不如狗的吗？ 对对对，哎，我们这个，我要是现在打开这个淘宝啊，这个 APP 还能看到这个历史订单，啊，这个上一笔很久远啊， 是吗？ 很久远，这个不超过你们俩最大的那个订单是大概有多少钱？ 最大的最近呢， 就是不有个历史吗？你看 啊，我不知道、啊、 历史这个， 我应该都是差不多在一二百块钱到三四百到五六百。 可以啊，你这个跨度空间很大。大 老师呢？还行 还行。就是去年公司装修的时候，我大部分东西都是在淘宝上置办的， 就不问了。啊，这个就很 这个真的是 这个就没办法，其实我也不想。后来不是年底支付宝是评选的时候，然后超过直接打败了全国90%大几的消费者、 哦、 然后问题是对，因为它不属于个人消费嘛， 刚需啊。 对 是，刚才我看到左小美也来到直播间啊，非常好啊，继续看啊，小美 小美姐 对对对。然后其实咱们说到节目最后啊，都说玩王者荣耀啊，小美大佬，咱们就稍微来聊两句王者荣耀， 行、 啊、是吧？ 嗯， 你说这个王者荣耀啊，我刚才问了一下小磊喜欢使鲁班七号， 鲁班七号和芈月吧， 芈月， 因为鲁班是刚开始玩的时候，新手的时候，作为一个新手的时候， 是远程很安全的， 对对对， 对。后来怎么变成芈月了呢？ 因为想尝试一下， 逐渐的心狠手辣了， 高难度一点，芈月嘛， 心境的成长，嗯， 对， 心路历程， 对， 对。 那你男朋友玩吗？ 他玩英雄联盟， 啊，就他不玩这个手游的、 他觉得这个比较低级， 他也不 带你上 场分， 对，他就觉得还是英雄联盟更能够凸显水平 哦。 主要是还有大学同学可以组队 啊、哦。 主要是这个王者荣耀像我们女大学生吧，太坑人了。 哎啊，不光大学生，这要说来就冤上了。小学、中学、初中啊，对啊，嗨， 每个阶层都有， 对对对，每个阶层都有。大老师呢？大老师喜欢使什么英雄？ 我其实。一开始是都是肉盾嘛，然后吕布为主，其主要原因是那比如说跟人组队，然后到最后都没有人愿意选坦克， 对，这是 然后到最后比如阵容一提示永远是少坦克， 对， 那怎么办？那就选嘛，那问题是又不愿意用亚瑟，对吧？这是， 哎呀天 哪，来了就有，那多没劲呢，那吕布吧，然后再整个末日机甲呗。 哦，而且吕布他开团的技能很帅呢， 对， 能给所有人就很有气势， 对，而且吕布所有的伤害都是真实伤害嘛。 对 啊，那你挡不住嘛，挡是挡不住的。然后后来最近逐渐的去尝试其他的多元的角色，比如说像狄仁杰射手或者扁鹊，因为这个版本的扁鹊比较变态， 抢人头特别厉害。 对， 扁鹊比英雄我一直都看我身上有数字的跳，后来发现那是持续掉血。 对，很多时候你以为安全了，然后快到家门口了，躺地了， 死了。 对对对，就不知道怎么就哎挂了。 正在回城的时候， 挂了。 哎，我说这个很奇怪啊， 对对对 这个。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你每个版本，是包括每个阶段在新推出的英雄，其实都会比较强嘛。 对， 然后包括，但有时候以前很喜欢的一些角色，比如说像孙悟空， 他暴力的一个， 他后来被改完之后，技能就完全不熟悉了，就变成一个像刺客一样的角色，变成像战士一样的角色。 对， 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嘛。 是， 但是其实好处也在于他的游戏的不断的在进行调整。对。 其实你说啊，小李你说 啊，我要说就是前两天我玩过，就是玩那个。一个排位、 啊、 然后就那 天是王者荣耀排位， 对对对，特别逗，就是有一个队友是玩鲁班、 啊、 然后我们都团灭了、 啊、 然后对方在打那个暴君，然后那个鲁班就复活了，复活一个那 个 二技能导弹过去之后、 啊、 把他们的暴君给抢过来了、啊、就暴君只剩一丝丝血的时候，鲁班一直导弹， 这开的可以啊，这个 把对方的暴君给抢过来了，然后我们就每个人给他发了一个弹幕的消息，干得漂亮，特别爽。 对，你像鲁班这些神界，因为我也很爱玩鲁班，你知道吗？熟悉看咱们节目听众，我一般水友带就玩鲁班。对，我玩鲁班呢，就经常时不时的发一个导弹， 对， 偶尔要能撞死人的时候，我心里就跟中了彩票一样高兴。 别人残血的时候， 对， 所以有很多人也讨厌鲁班了。 对， 就是、比如像吕布对线，其实特别容易得到鲁班 啊。 然后 鲁班很容易吧？我感觉 三下。 对对，就很脆，因为我碰见过吕布，你知道吗？就真的很恐怖，这个英雄 跑不了。 对，特别是横扫面积 很 大，很 远，对、 就是、对啊。然后这一般情况下来说，就是鲁班那时候我们自己在一块玩的时候，都是鲁班就是一血，鲁班的名字叫一血班。 一血班啊， 一血班。 对，其实咱们说王者荣耀这游戏啊，其实皮肤也有由便宜到贵，也体现了这个，就是贵和便宜都有。我记得最便宜好像有个几块钱的。 是这样的，就是便宜的皮肤的话，就是好像也是钻石购买还是金币购买？钻石 啊，对，还有钻石能卖。 对，然后它对于英雄的定位也是，就是比如说很多英雄来说，就是基本上来说就是几百个金币， 对， 就是几千个金币，然后就可以买了，或者几百个钻石。的皮肤， 对， 所以说就是即便是你是非付费玩家，你也可以在游戏当中收集比较多的英雄角色和皮肤、 嗯、 那么对于付费的玩家来说呢，就是点券嘛，最直接的一个东西、嗯、那包括很多皮肤，那它价格甚至会很贵， 嗯， 对对，我见过有很贵的， 对吧？然后比如说像孙悟空的地狱火，吕布的对末日机甲，那武则天，武则天你能得到这个英雄的前提是你需要你花很多钱去抽奖了。 对对对， 哎，我插一句，武则天这英雄到底厉害吗？我都没见过。 不是，感觉没有想象厉害，我有了。 我同学用武则天打到了最高的等级，用武则天打，特别 你都有武则天了， 韩信也有啊。 那你花了多少钱呀、啊？你都、 不知道，就是万八千吗？ 哇， 像大老地方，继续继续。 像我这个玩了这大半年的，一次钱没花过。 没事没事，小 老弟。那你看，包括很多玩家其实也是会，就是攒钱嘛，然后就是想买个李白凤求凰。 对，李白那凤求凰特别漂亮。 啊。 就 擦 的那个白的那 特炫，但是不是很的。李白在曾经就是游戏刚刚上线没多久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人气英雄。 嗯， 对。然后现在来说的话，就是 一下， 现在还好，现在还好，就是因为他的就是运营团队不断的会通过玩家的反馈进行调整， 是 包括一些英雄他定期的会重做， 是 比如某些英雄他出场率特别低， 是 就会重做。但为什么孙悟空要改呢？ 对， 那么怎么出场率那么高，他为什么又要改成那现在这个形象呢？ 大佬一看就是重视孙悟空啊，有在咱们听咱们节目啊，看咱们节目这些啊，应该是听咱们节目多啊，因为上次反馈的也是咱们某公司大佬啊、 嗯、 啊，这个这个、是什么英雄来？孙悟空啊，可以稍微改一改啊， 嗯、 对，可以稍微改一改。 然后包括像再往前几个版本，刘备的强化。刘备重做完之后， 刘备真挺厉害的， 单挑大龙啊！ 我天哪！ 那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还是要看。就是他们的就是运营团队对于玩家的一些反馈，像包括他最近新加了一些英雄，以坦克居多， 对 吧？就出去的 苏烈是吧？那个、 对苏烈，然后甚至包括那个对，然后梦奇，包括再往前凯， 嗯， 对吧？ 梦奇真的变态，我还 没有玩过， 对， 但是他真的很可爱。 就是问题是对吧？其实等于说可以看到明显他们对于坦克这个定位对开始希望能有更多玩家去玩坦克或者去玩战士， 是 对， 嗯， 我觉得真是得这样，要不然每次一选八八全抢完 是的 坦克吧？ 现在来说，我觉得对我这种技艺不太高超的确实难玩， 但是明显就是像苏烈他就是角色。就是输出相对有限，就是巨能扛，然后呢只有一个皮肤，所以他出场率也是比较低的。然后梦奇也是目前来也是只有一个皮肤，而且他是一个法系的肉盾，对吧？所以说他在目前来说出场率也还好，但是目前来看还是出场率最高还是亚瑟，对吧？因为进来就有， 而且亚瑟很生猛的样子，给人感觉，对吧？ 对， 追的人很厉害， 王者不可阻挡。 对。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在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再聊一聊另一款比较好玩的小游戏啊。 好， 我就问一下小磊啊，你有听过吃鸡这两个字吗？ 当然听过，这朋友圈班里的男同学天天刷。 呀，可以啊，小磊，你要想象的这个涉世很深啊。 但我没有仔细问过，这到底我知道这是一款游戏，但是我不知道是、 啊、 是不是像类似 CS 类的游戏啊。 它是一款可以从平民进化到富豪的一款游戏， 哦、 装备全靠捡。对吧、 啊、 大佬我这话形容的对吧、 啊、 对。 那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呢？ 因为 就满级进去就满级。 有游戏的名字对吧，然后英文名叫 Player Unknown's Battlegrounds。 哇，这个厉害了。 就是 Player Unknown 就是他的游戏制作人的 ID。对、 啊、 他做了一款游戏叫做叫战地或者战场。 啊， 然后呢国内的在翻译的时候叫做绝地求生大逃杀、 嗯、 是因为它的核心玩法跟日本电影大逃杀深作心二的那个电影看过没有？ 没有 啊。 OK， 就是 小磊可能年龄啊是00后那种感觉， 没有、 啊、就是游戏的核心玩法呢，就是说100个玩家、 嗯、 然后上飞机，然后跳下来，然后到一个岛上 啊、 嗯、 然后最后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而岛上遍地都是枪啊、防弹衣啊、头盔啊、 嗯、 或者补给包啊、 嗯、对 对，然后呢，所以说 最终胜出一个， 为什么会叫吃鸡啊？ 因为他最后对，当你获得了第一名的时候，会有一句话叫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而国内在汉化的时候呢，叫大吉大利，晚上吃鸡。 原来是这样，长知识了。 而且大老师还能给你说一下这句话源自呢？ 啊。源自于电影《决胜二十一点》 啊， 哎 呀，挺厉害啊！ 以后你就这个可以发出去了、啊。 对、 这个， 我就有自己的这个知识面了。 出来漫游，长知识， 长知识， 看见没有？啊，你看咱们这些啊，直播间的水友们，那个个也是深藏不露啊， 是是是， 知识文化素养很高、 嗯、 啊。即使不太明白，听了我们这么多期每期干货，都大家都明白了。 对 啊，说到这么一款游戏啊，小雷，其实呢，它到最后，到目前，哎，这款游戏还真是没有充钱的地方吧？ 有，就是开箱子， 啊， 开服装， 开宝箱是吗？ 开服装， 开宝箱你怎么充钱啊？ 就是你只要 Steam 绑定了信用卡之后呢，你就可以在里面去花钱去买，怎么说？就是它有交易市场，因为你在游戏当中是。 但是那个箱子不得拿咱们游戏获得的？ 对，但是你可以在 Steam 的交易市场里面买，直接买到。因为你在游戏当中有游戏币买的时候，应该是忘了是每周几重置，在 三天一重置。 然后呢，等于说是在重置之前，你买一次的话，它价格就 double 了嘛。 对对对。 但是有很多人他是买完之后他不开，然后就挂到市场上去卖。 啊。 对，然后呢，有些人 还有这种操作， 有些人就想多开箱子，我就是想开到小黄裙的吧，即便他是个男性角色，不重要。然后小粉裙儿，然后之类的，然后他就不停的去买很多很多箱子。 啊， 明白明白。行，那咱们今天呢节目也是聊了很多啊、 嗯、 也是非常感谢大老师大能猫老师来做客我们 的直播间。感谢大老师。 没错，大家要是对大老师的这个啊目前从事的这个店铺还有这个他们的生意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完策论啊，可以去店、 嗯、 大老师店铺详看。 嗯， 另外呢也是非常感谢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水友们啊，能陪伴我们来聊这么一天的节目。知道在双十一的周日的晚上，我只想问男性朋友们，你们的卡还好吗？ 准备好跪榴莲了吗？ 对，准备好了吗？哈， 嗯， 我觉得，哎，其实说实话，咱们最后再说一句啊，双十一还是大家不建议大家囤货，理智消费、是吧？ 理性消费， 对，理智消费啊，买一些大家真正需要的东西。好，那也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 嗯，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也是非常好听的一档节目。明天晚上还是8点到9点啊，漫游嗨翻天与你不见不散。那就明天见喽， 明天见，拜 拜， 拜 拜。拜拜あなたほどあなた